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做了个噩梦，醒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红军靠在床边，看了一眼床头柜上放着的闹钟，指针指在十点。我睡了多久了？红军又想，好像上一次看时间是夜里四点多，看来大概也睡了五个小时了。红军这些日子白天以睡觉为主，夜里以睡不着觉为主，只是白天也常常被手机叫醒，来电的内容嘛，自然是以慰问电为主。从打来电话的时间先后顺序，红军都能大致分析出消息传播的渠道。最先打来电话的当然是 ICE 公司里的一些人，然后就是那几家竞争对手中算得上是朋友的几个人，然后就是有过合作的一些硬件公司、咨询公司里面的人，再后面是一些客户。先是最近签的新客户，后是一些老客户，居然还包括赵平凡这个曾经被红军以为十拿十稳的客户。客户后面是一些以前的老同事、老部下，后来离开这个圈子去干别的了，最后才是一些自己早年的同学、多年的私交，却是最后从别人嘴里听到的消息。红军觉得有幸生活在信息社会真好，自己没告诉任何一个人，时间不长，似乎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这么多电话打过来，差不多问一样的话，红军也差不多做一样的解释。让红军后来都感觉到自己怎么像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了，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一样的话。有一次红军一时兴起，便起草了一封手机短信，准备用手机群发给他手机号码簿上的所有人。信息很短，本人已下岗，闭门修炼武林绝技勿扰，因练功时铃声乍起可导致走火入魔。写完了看着笑了笑，又给删了。小谭来过一个电话，情绪激昂地说要辞职，以抗议 Peter 因为输了何志项目而找替罪羊，还说红军应该事先和他说一下，他一定会主动辞职以保护红军。红军被小谭搞得是哭笑不得，只好说事情没他想的那么简单，劝他就当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好上他的班，接着做他的项目。小丁也来过一个电话，问红军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可以买了送过来，或者有什么他可以跑腿的。红军也感谢了他。前台的 Jane 也来过一个电话，告诉红军他最近都有哪些人打来电话到公司去找他。 Jane 请他们打红军的手机，凡是不知道红军手机的 Jane 都没有告诉。红军也谢了 Jane，并像以前那样夸奖他做得好。红军心想，这是最后一次夸奖 Jane 了。 ICE 里其他来过电话的人都是红军的下属的下属，他的那几个直接下属，包括那个财务总监和市场部的 Susan 都没有来过电话。红军明白，他已经被划清了界限，他是公司的前负责人了，成为了历史，像一页书一样被翻了过去。红军明白，他的那些下属这么做，证明了他们都非常具备职业水准，已经真正的做到了对事不对人了。红军这些天没有往外面打过什么电话， 也没有往外面发过电子邮件，他没找工作。虽然红军非常清楚，这年头做男人难，做没钱的男人更难，做曾经有钱现在没钱的男人简直是难上加难，但他仍然没有开始找工作。红军在等工作来找他，他知道有时候如果真想把一样东西给卖出去，卖个好价钱，可能最好的办法是在这个东西上标上两个字，不卖。红军站起来走到客厅里，满眼一片狼藉，好像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了。各种牌子的方便面的碗筷堆在茶几上、地板上。他又走进了厨房，操作台上都是速冻饺子的包装盒，垃圾袋早已装满了，垃圾都堆在四周的地上。红军想，以前一直以为这些方便食品是专门为日理万机的大忙人们准备的，原来像他这种大闲人其实需求更强烈，不知道那些厂家有没有发现这一点。红军侧着身子在垃圾间腾挪着走过去，拉开了冰箱的门，发现原来冰箱里才是家里最干净清洁的地方，因为里面什么东西都没了。冰箱上面还压着小纸片，是附近便利店的电话。前些天红军的对外联络好像主要就是和他，因为打了不少字，红军早已经牢记了这个号码。他现在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可以让便利店送上来的。红军走到落地窗前，看着窗外的世界，天空灰蒙蒙的，北京的标准色调，公寓楼前的花园里空荡荡的，没什么人影，大家都在忙啊，红军想。忽然他想出去看看了。红军把自己上上下下简单的收拾了一下，换了一身自己觉得最舒服自在的衣服出了门。这是他在过去的40天里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家门。红军没有去地下二层开他的那辆帕萨特，他想出去走走，如果开着车沿着路边慢慢的逛，就太像黑车扫街拉活的了。红军又一想，哪有开着帕萨特拉黑活的呢？但他还是直接走了出去。出了他住的那一带公寓楼围成的小区，快走到街上的时候，红军看到了在拐角上的那个摊煎饼的三轮车，他立刻感觉到饿了，便走了过去。以前红军坐小丁开的车路过，看见过这个煎饼摊很多次了，只是好像从没像今天这样贴近过。三轮车上加了一个玻璃罩子，四周三面被封上，一面敞开，一个看样子40多岁的女人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显然现在这个时间是没有什么生意的淡季。她看见红军向自己走过来，便立刻站起身，麻溜儿的往两个胳膊上套着套袖，笑着用期待的目光看着红军。红军走过去说了一句，来个煎饼，便立在旁边看着女人忙活。女人从锅里舀起一勺子和好的面糊，一下子浇到锅台的中央，弄了个不太规矩的圆，又有一些像四方形。红军便觉得正像是北京城区的图案。只见女人把勺子放回锅里，抄起摊煎饼的家伙，一根细棍前端是一块长方形的小木板，他把小木板一端的长边放在面糊上，胳膊绕着中心画了一个圆圈，就把方才的北京城区扩大到了三环路。女人把木板往外移了移，又画了一个更大的圆圈，就扩大到了四环路，再一下变到了五环路。看来这下没弄好， 在红军觉得像是在望京那一带的位置上，面糊被摊得太薄破了。那女人便把手里的小木板倒了一下，用短的那边把旁边的面糊匀过来一些，把破的地方给粘好了，然后便接着摊，又摊到了六环路，就正好摊到了锅台的边缘了。红军立刻对这个摊煎饼的女人油然而生一股崇敬之情，原来人家和北京城市规划的那些专家们从事的是同样的工作。红军正欣赏着，冷不防女人大声问了一句：几个蛋啊？红军一下子愣住了，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想了一下意识到没错，是这三个字。他愣着，心想现在真是世风日下了，怎么连摊煎饼的女人都开这种玩笑。那女人见红军没反应，便又问：加一个还是两个鸡蛋啊？红军一下子笑了，原来是自己想歪了，忙笑着说：啊，两个吧。心想自己也是好久没买过煎饼了，当年在地铁口买煎饼吃着赶路上班的时候，煎饼可没这么多规矩啊。女人觉得红军有些怪，似乎和他的基本客户群不太一样，便又补了一句：两块五啊。红军想了一下觉得值，就装作很老练的哼了一声：嗯，做你的吧。红军拿着煎饼边走边吃，心想这是味道好极了，嘴塞得满满的，腮帮子胀得鼓鼓的，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他手里拿着刚才装煎饼的薄薄的透明塑料袋，想找个路边的垃圾桶扔进去，就这样一路找着一路向前走，一直走到东三环的一个路口，才找到个垃圾桶扔了进去。扔完了转过身，红军才发现这个路口堵得很厉害，几个方向的车都排成了长龙，都等着通过三环主路跨线桥下的这个路口。在不动的车河中，有一些穿梭不停的身影，正忙着向停着的车上塞着小广告。红军出于职业习惯，对所有从事市场营销的人都感兴趣，便站在路边看。过了一会儿，似乎有些累，便干脆蹲在了马路牙子上，专注地看着。红军很快便发现，这是一支训练有素、专业水平极高的队伍。首先，他们选择的这个工作地点就很好，哪个路口车堵得厉害，哪里就是他们的舞台。红军不由得有些为他们担心，如果北京真能把这些拥堵路口搞得不这么堵了，他们可都得另寻办公场所了。不过红军很快又放宽了心，是啊，等到北京真的有那么一天没有拥堵路口了，这些人恐怕也都七老八十，正好该安度晚年了吧。他们中有不少人手上发的是名片样的卡片，更吸引红军的是另外一部分人，他们发的是大而薄的纸片。他们首先把纸片很灵巧地叠成一个个像飞镖一样，然后塞进车窗里。如果车窗是关上的，他们就把飞镖插在车门把手上，前后玻璃的雨刷器下，甚至汽车的前盖后盖侧面的缝隙中，他们就沿着车流一路走一路插过去。红军觉得最精彩的是他们走到车流的末尾，迎着从远处开过来的车，用眼睛在移动的车身上找好可以插飞镖的地方，在车几乎要撞上他们的一瞬间闪身躲开，同时把手里的飞镖准确地插在车上。红军觉得他们就像是西班牙斗牛中的那些花镖手，双手举着花镖，在公牛冲过来的一瞬间转身躲开，还是把两只花镖插在了牛背上。车里坐着的人就有些像公牛了，被插上了飞镖，气愤而无奈。 以前塞进车里的小广告都被小丁几乎同时就又扔了出去，插在车身上的那些纸片停车以后也被小丁立刻扔进了垃圾箱，所以红军一直没有看过这些小广告到底是推销什么东西。话说回来，他以前也没心思关心这些。这个时候的红军可来了兴趣了，他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样的产品可以用这种方式销售，因为他明白存在就是合理的，这么多人被雇来发这些小广告，说明雇他们的人肯定知道这种推销方式是能够带来生意的。绿灯了，红军面前的车流开始移动起来了，在这一侧发小广告的人都退回到路边，等着下一个红灯的来临。红军朝着离他最近的一个黑瘦的小个子扬了一下手，说：“哎，发的什么呀？拿一张给我看看吧。”那个黑瘦的小个子没反应，似乎还没有从刚才当花标手的紧张和疲劳中缓过神来。红军便冲他又喊了一遍：“哎，给我一张啊！”小个子这回听见了，转过头看见了是红军在叫他，便下意识地走了过来，没走几步却停住了，满脸狐疑，上下打量了红军几遍，然后没有任何表示，转回身走开了，任凭红军在他背后高声叫着也不理睬，走到马路对面去了。红军又气又纳闷，心想，这小广告又不是什么宝贝，怎么会舍不得给一张呢？而且这小广告它本来就是见车就塞的，怎么就偏偏不肯给自己一张呢？红军怎么想也想不通。忽然他明白了，他不由得大声笑了起来。他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样子和穿戴，脚上是一双塑料底黑布面的布鞋，就是俗称懒汉鞋的那种，下身啊是一条宽大的蓝布裤子，上身穿一件白色的套头衫，就是俗称老头衫的那种，下摆还没有掖进裤子里，而是长长的耷拉着。红军感觉自己的脸上恐怕也沾了不少土了吧，嘴边没准还有刚才吃煎饼没擦干净的碴子，这样一副尊荣的人蹲在马路牙子上，与其说像是买得起广告上推销东西的客户，不如说更像是发小广告的那帮家伙的同行。红军止住了笑，不对，高抬自己了，我自己还不如人家呢，人家可是有工作的。红军看着那个黑瘦小个子的背影，心想，连这个发小广告的都知道要判断一下对方是不是一个够格的潜在客户，如果他觉得不是，他连一张小广告都不会给，连一句话都懒得说。不错，已经是很专业的销售员了。红军像是发现了一个人才，不住地赞叹着。这是红军最熟悉的那个城市吗？红军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在这里念书，在这里工作，30多年了。怎么好像今天才忽然发现很多以前从未发现过的东西呢？红军想着，大概这就叫圈子吧，或者用一个更雅致的词，生活空间。他不想用阶层这个词，因为他始终不认为自己属于什么高的阶层，事到如今他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掉到了什么低的阶层。红军对自己解释说，自己是终于有了机会可以从原来的圈子里溜出来，得以溜到其他的圈子中去逛逛。红军开始有一种感觉，他觉得空间比以前大了很多，世界比以前丰富了很多，他就像一只蚂蚁在一个小圈子里忙忙碌碌地转了很久，忽然他变成了一个小男孩，蹲在树下看着自己在土地上画出来的一个小圆圈里有几只蚂蚁在忙着。人就是这样， 先自己动手给自己画一个小圆圈，美其名曰人生规划，然后自己跳进去在圈子里忙。红军曾经以为他这些年其实就是在做两件事，他一边给别人设圈套，一边防着别人给他设圈套。所谓成功与失败，无非是别人有没有掉进他设的圈套，以及他有没有掉进别人设的圈套。现在红军明白了，其实他一直还在做着第三件事，他在不停地给自己设着圈套，然后自己跳进去。人这一辈子都是为自己所累。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曾经以为，他这些年其实就是在做两件事：他一边给别人设圈套，一边防着别人给他设圈套。所谓成功与失败，无非是别人有没有掉进他设的圈套，以及他有没有掉进别人设的圈套。现在红军明白了，其实他一直还在做着第三件事，他在不停地给自己设着圈套，然后自己跳下去。人这一辈子都是为自己所累。红军现在才发现，北京原来真大呀。他好像只是在东北角的这几个街区里逛了逛，就已经大开眼界了。如果再跳到其他地方转转，不知道又会有多少新鲜的东西。红军走着，感叹着，终于，他觉得累了。红军停住脚步，手扶着旁边的一棵小树，向四下张望，寻找着适合一个人独自吃饭的地方。他看见一家京味饭馆，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去处，便抬脚走了过去。他走到门口，双手把门上垂下来的玻璃珠编成的帘子往两边一分，刚迈进去一只脚，就听见里面一群人大喊：“一位里边请！”红军一下子愣住了。就这样，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跨在门槛上，稍一愣神，眼睛也适应了从外面到室内的光线变化。一想，既然人家已经明确说了里边请，便走了进去。很明显，里边的客人比跑堂的这些小伙子还少，三三两两的只零星坐着几桌，倒是站着十几位小伙子，一色的深色布衫布裤子，脚上和红军一样的布鞋。红军脑子里一下想起当年听过评书里常说的一句词儿，叫做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他心里偷偷笑着，被一个魁梧的小伙子领到一张桌子前，坐到木头长凳上。小伙子问：“ 您来点什么？” 红军随口说了句：“炒饼。”刚一说完，他就纳闷自己怎么想要点这个，心想：可见环境对人的影响有多大，进到这种饭馆，不自觉的都会点点应景的东西。小伙子又问了：“ 您来素的还是肉的呀？” 红军反问：“素的多少钱？肉的多少钱啊？”小伙子朗声回答：“ 素的5块，肉的7块。” 见红军稍一迟疑，又补充说明：“ 都送碗汤。” 红军立刻回答：“素的吧。”小伙子用布擦了一下红军面前的桌子，把布往街上一甩，转身走了。红军手里摆弄着一双粗糙的一次性筷子，等着自己的炒饼。忽然从身后传来一声像京戏里叫板一样的喊声：“ 炒饼一盘，素的。” 红军又被震住了，话音刚落，一盘炒饼素的已经放在了他的桌上。那小伙子站在旁边看红军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红军觉得脸上热热的，估计脸已经红了，而且可能还红得不太均匀，所以没准是红一块紫一块的。红军低着头没看小伙子，嘴上嘟囔了一句：嚷嚷什么呀，想让地球人都知道。说完了，红军才抬头看了一眼小伙子。这回轮到小伙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儿可能才想明白红军为什么会不太高兴。小伙子看来很不以为然，只是因为红军是客人，只好还算客气地说：我们这儿都这样，没人在意。说完又转身走了。红军低着头吃他的素炒饼，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倒不是因为这炒饼的味道，他是还为刚才小伙子唱着给他上菜觉得别扭。就五块钱的一顿饭，还嚷嚷的所有人都听见了，红军觉得臊得慌。他正在心里别扭着呢，忽然身后又传来一声唱，更加的洪亮悠扬：花生米一盘。另一个精神的小伙子端着一小盘花生米向红军斜前方的桌子走去。那张桌子上的一个男人不等小伙子把盘子放到桌上，已经双手伸过去在空中接过了花生米，其中一只手里已经捏好了一双筷子，把盘子放到桌上就用筷子灵巧地夹着花生米吃了起来，吃得很香，连红军都能听见他吧唧嘴的声音。是啊，谁会在意呢？又何必在意谁呢？能有这种顿悟不容易啊。红军现在觉得这五块钱的炒饼点得真值了。红军一盘素炒饼进了肚子，似乎意犹未尽，他越来越喜欢这京味饭馆了，便又也要了一盘花生米，炒的两块钱。等花生米上来了，就用筷子一粒一粒地夹着往嘴里送。晚饭的高峰时间到了，饭馆里坐满了人，红军觉得再耗下去简直是占着桌子影响饭馆的生意了，便给了跑堂的小伙子七块钱结了账。小伙子收了钱转身就接着忙去了，红军还想听他大声的唱收唱付呢，不由得稍微有些失望。他站起身才忽然发现桌上居然没有餐巾纸，刚想招呼一声要几张，却看见不管是魁梧的还是精神的小伙子们都忙得不亦乐乎。红军便不好意思为这点小事麻烦人家，用手抹了一下嘴就算擦好了，便往外走。红军一分门帘刚要迈步出门，就听见所有的小伙子又齐声发出一声喊：一位您慢走。红军听了觉得浑身舒坦，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红军一路向北逛着，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和一群刚下班的民工走在了一块儿，自己和周围的几个民工浑然一体，俨然是其中的一员了。他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温暖的感觉，大概这就叫归属感吧。民工们很快就拐进了一个窄小的路口，剩下红军一个人沿着大街向北走，直到看见前面人头攒动，音乐震天。前面是条小河，估计就是北面的老护城河吧，现在看着更像是一条水渠，十几米宽的小河，两边是垒得整整齐齐的河岸，南岸是些人工堆出来的慢坡，种上了草坪，砌出了甬道，一直通到一道土墙的脚下。这就是古老的元代城墙留下的土城遗址。河的北面是个小广场，现在就成了个大舞台。红军围着小广场走着， 看着各种各样的人自娱自乐地玩着各种各样的招式，简直就像是浏览着一本包含各种文化娱乐和体育健身活动的百科全书。人们很自然地划分成几个特色鲜明的区域，却又互不影响。有一群是跳国标舞的，以中年人为主，配的音乐都很有意思，都是典型的民族风格的主旋律，搭档的形式也很灵活，既有一男一女，也有两男或两女的，表情嘛似乎稍严肃了一些，显然大家更多的是以切磋技艺、活动身体为目的，而不只是只限于那种异性间的交际，装束也都很休闲随意。红军还看到有几个人穿着拖鞋在跳，看来他们自己也觉得有些影响水平发挥，所以有一个人很快就跑到场边把拖鞋给脱了，跑回去搂着舞伴光着脚转了起来，的确是轻快多了。往前走着，红军耳朵里悠扬的舞曲声还没散去，就已经被一种强烈的节奏给震撼了。他才忽然发现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蹦着，他仔细地向四周张望着，看到了这一区域势力的强大，地上放着好几个大音箱，比刚才国标舞的录音机自然气派了很多。一个台阶上的几个人看样子是领舞，不过和红军在舞厅或夜总会里见过的那些领舞女郎有很大的不同，这几个人可不是什么人花钱请来的，而是真正的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红军看不明白，这么多人一起跳的是什么舞？眼前只能看见一大群的脑袋在整齐的上下起伏，不是迪斯科，也不是街舞。红军猜想，大多数人就是在蹦舞吧。很多人蹦的时候似乎面无表情，让红军感觉他们就像是在做一种跳动的瑜伽。红军刚以为他方才已经见识到了最热烈的场面，便发现他下的结论为时尚早。最有能量的恰恰是一群老年人的秧歌队，红军立刻开始佩服了，因为整个广场上最大的动静不是靠任何电源支持的音响设备发出来了，却是一帮老年人全凭敲锣打鼓整出来的，可见不插电的威力。红军看到的是一支真正的正规军，统一的服装，统一的装备，整齐的动作，一样的表情，都在咧着嘴开心地笑着。红军不由得感叹，看来在中国，至少在北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最快乐的。他自己也被感染了，觉得轻松了很多，甚至开始有些振奋，因为他只需要再过20年，就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快乐了。红军双手抱在胸前，看着老年秧歌队一趟趟的扭，听着单调的鼓点一遍遍的敲，扭的人敲的人都还精神抖擞，站着的红军却觉得有些累了，他便漫无目的地接着走。很快他就发现了广场上密度最大的一群人，里三层外三层，最外面的人都踮着脚尖，不时地转着脖子寻找人群中的缝隙往里看。红军已经很多年没看过热闹了，这时候啊，却像换了个人，扒开一条缝硬往里钻，鞋都被踩掉了，便挤了着布鞋接着往里挤，一直挤到了站着的人的最里层，却发现里面还蹲着坐着好几层，围着巴掌大的空地上支着一张木头桌子，桌子上面放着个电视，桌子下面还放着几个电器样的黑匣子，估计不是录像机就是 VCD 机。 电视里演着卡拉 OK 的片子，桌旁站着个男人，正攥着个话筒，投入地大声唱着，穿着和红军一样的老头衫，把下摆从下往上卷到腋窝下边，舔着个肚子，看来是附近工地上民工里的歌星。一首大花轿唱罢，掌声热烈，叫好声一片，红军也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他好像已经完全沉浸在这片气氛里了，和周围的人融在一起。红军觉得自在，觉得痛快，他拍巴掌拍的是越来越卖力气，喊好喊的也是越来越响，但他还觉得不过瘾，他觉得自己有一种躁动，胸中有一种情绪要宣泄，他好像是一只刚刚从厚厚的壳中化出的蝉，他要宣告他已经变了，他不再是只能缩在壳里在树干上爬的家伙了，他可以飞了。一段红军似乎熟悉的曲子响了起来，这段前奏他听过，这歌他会唱，而且这歌他现在就要唱。他看见旁边不远有个蹲着的人站了起来，抬脚在人群中寻找着落脚的地方，要向桌子走去，桌子上放着那只话筒，红军猛地向前扑，就好像后面的人推了他一把似的，他在坐着的人的头顶上蹦跳着，也不顾踩着了别人的脚还是腿，向桌子抢了过去，跌跌撞撞地冲到桌子旁，一把抓起话筒。这时前奏已经过去，屏幕上已经走起了歌词。红军停了一下，喘了几口气，调整了呼吸，正好等到了他最喜欢的那段，便扯着嗓子唱了起来。心若在，梦就在，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红军笑着，自顾自地咧着嘴笑着，甩着手走在街上，身后是那片广场，那片人群，那片歌声。忽然裤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又是来慰问的吧，红军想着，这位听到我下岗的消息可是够晚的了。红军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一串手机号码，没有显示名字，心里想着会是谁呢。他按了接听键放到耳边说，喂，哪位？ 请问是 Jim 红吗？ 红军一听叫自己的英文名字，看来是圈子里的人，似乎还有些口音。我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Jim 你好啊，我是 Jason林杰森啊，我是维希尔公司的。 红军的心脏立刻跳得快了起来，他好像一直在等的就是这个电话，可现在电话来了，他的感觉却好像和当初期盼的时候不太一样了。红军已经听出这是典型的台湾国语，林杰森就是维希尔中国公司的总经理。红军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了一下，尽量自然地说，你好林总，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呢？ 我是狗屁总啊，不要这样子，就叫我杰森好了， Johnson 也可以啊。 杰森痛快地说着。红军想笑，这个台湾人看来真的是很实在，不装腔作势，才说了三句话就连狗屁都已经带出来了。但红军已经和老外、香港人、台湾人打了太多交道，他知道有不少台湾人喜欢在谈话时用这种粗鲁来拉近和对方的距离。红军没有回话，他在等着 Jason 回答他刚才问的话，等 Jason 挑明来意。 Jason 接着说， Jim 现在打电话给你不算晚吧， 我估计你这一段肯定都是很晚才睡的哦。 红军明显地感觉到 Jason 的话语里含着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味道，这让他觉得有些不舒服。他想接着沉默，让 Jason 继续说，但还是出于礼貌地应了一句，还好不晚，我手机一直是24小时都开着的，除了坐飞机。手机里传出 Jason 的笑声， 哈哈哈 ,Jim, 你真是很敬业的哟。 红军没说话， Jason 说， 我是刚下飞机啊，刚从上海飞来北京。 红军又问了一句，他实在有些不习惯 Jason 这样兜圈子，找我有事吗？ Jason 的笑声又响起来了， 哈哈哈哈 Jim 啊，你是明知故问啊，我是专门来北京见你的呀。 红军早已经知道 Jason 来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但他既要假装没有猜到，还要矜持着装出不急于想知道的样子。红军又没有回话。 Jason 便说， Jim, 我好想和你见面，好好的聊一聊，你明天时间方便吗？ 红军知道他等了40天的电话终于来了，早在他要求 Peter 开掉他的时候，就为自己设想好的机会终于来了。红军也知道刚刚过了一天开心自在的日子，他这又要回到他原来的圈子里去了。他只是不知道是自己即将钻进 Jason 设好的圈套，还是 Jason 钻进了他红军设好的圈套。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他已经钻进了他为自己设下的下一个圈套。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